尽离愁，有人不知疲惫。长夜不见星空，空心难比宿醉。独坐青山不语闲云，一去不回。梦想褪去年少的皮囊，支离破碎。

心跳，静的相遇，静的像空气。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，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，静的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，静的相遇，静的相遇。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 的记忆摆在心底，不管别人说得多么难听，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，是给我一半的爱情。我喜欢你，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

想。